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南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歌手那英啊，现在不怎么出新歌了，他做什么呢？最近当导师上瘾了，所以各种八卦就出来了，特别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啊，有人说他骂过刀郎，也有人说刘欢骂过他，但是我觉得骂来骂去真的是有失歌手的身份啊。文人之间相亲，没想到歌手之间也相亲呢，互相看清啊。不过我觉得不管是文人还是歌手，相互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那英的那首歌曲《相见不如怀念》。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不那等我等眼，因为总是不见，是不讲言，也许轻轻一表演，对你拥抱的感觉，爱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 听相见不如怀念，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场景，我是谢雷。怎么样跟人表白？哇，这个真的是很机智的一种表白方式。你跟你喜欢的人说，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像你妈打你那样不讲道理，余承庆想念你。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转动的电话，是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你会为我找过来，怕

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你是一个人过生活，还是两个人，还是一家人在一块儿？不管你是不是有爱你的人在你身边跟你一起过日子哈，我发现生活说到底，那个孤单感都会伴随着你，你始终是要一个人感受你的生活。而当你跟你爱的人发生冷战争吵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人有义务必须要让你开心，但是如果有人愿意让你开心，你就真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个首先打破冷战的人。侯湘婷，冷战。 你的眼睛起了雾，我的眼角泛着泪光，初恋的心情充满幻想，却不懂爱也会让人受伤，我们默默互不相让，心里还忙着想，激烈争执以后安静反而让人更心慌，我的手表滴答声，你什么话也不肯讲，如果你就这样冷漠离去，也许我就会眼角发光，为什么相爱的人之间用沉默就可以宣战，多么希望你拥抱我化解心伤，越是安静越是战火冰冰霜， 听到这首歌侯湘婷冷战。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今天的唠嗑来了啊，我们聊一聊如果每个人只有一平米的活动空间，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一如既往留言说啊，一平米的活动空间啊，这要这样的话我会想招啊，把它隔成一个小二层。OK， 继续听歌，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心灵和罗志祥陪我到以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由雪莱陪着你。有人把爱情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把它比喻成游乐场里的一些娱乐项目。你玩习惯了呢，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游乐园不好玩了，那就不要玩了。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干干净净非常利索的离开这个游乐园，还是有一些牵绊舍不得。多数的人还是会拉拉扯扯犹豫不决呀，我们才会有很多生活当中的烦恼。其实生活不需要太过用力啊，我们只需要随着自己的心走到我们该去的地方，慢慢习惯我们的方向。刘德华，慢慢习惯。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没有苦涩的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一根红线牵引隐藏的暧昧，你我选择背靠背，到底要彼此努力多少倍才结束寂寞？两颗心成一对，慢慢习惯一个人醉，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不想分开还是分开不是罪，往后谁不欠谁，不敢再多爱一回，想你的时候开始喜欢见泪，慢慢喜欢一个人醉，慢慢喜欢一个人睡，慢慢喜欢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喜欢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美，我不配，爱不能成灰，祈求再多一次机会。不想习惯一个人醉，不想习惯一个人睡，不想习惯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不想习惯一个人飞，不想习惯没有人陪，为自己赎罪，为你赎罪，一步也不可。 成退。 7: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八点整。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4号，燕郊镇再次组织拆违集中行动，这是继全市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动员大会后，燕郊镇党委政府对镇域内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全镇上下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乘胜追击，步步为营，坚决打赢违法用地集中整治攻坚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到现场督导指挥拆违集中行动。行动中，燕郊镇联合国土综合执法、公安、消防、卫计、供电、拆违公司等部门100余人，集中对东蔡各庄村1宗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进行了强制拆除。截至中午12点，该宗占地40余亩、建筑面积17600余平方米的违建被拆除完毕。连日来，居阳镇多措并举，通过周密安排、精心部署，全力以赴推动气带煤工程顺利进行。47个需改造的新街已完成改造任务，11个剩余新街全部进场施工。为确保此项工程扎实高效推进，居阳镇采用倒排工期，严控时间节点，统筹安排施工任务，认真践行说干就干、干就一流的工作要求，切实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牢牢把握城乡统筹、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争时间、赶进度，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气带煤工程。24号上午，我市召开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调度会，传达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对我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进行调度梳理，安排部署我市创建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副市长李海滨出席会议。李志英就做好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求，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视我市创城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推动创城工作深入开展。要把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与全市清洁城乡攻坚工作结合起来，开展以学雷锋、志愿服务、学习和争做道德模范为主题两大系列活动，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增强市民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参与意识、家乡意识和主人翁意识。要大力推进治安、治乱、治脏、治污、治毒等专项整治，着力打造优美宜居环境。各责任单位要对照标准、对照任务，进一步清理工作思路，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各项创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李海滨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对照省级文明城市评测体系任务分解表，推进市区各主要街道、城市出入口、城乡结合部、小街小巷等部位的整体形象改造和提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下大力度整治城市顽疾，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加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规范五小经营行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狠抓公共服务行业窗口建设，推动社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把市区每个角落都变成展示三河良好形象的窗口，力争圆满完成省级文明城市创建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河手机台。停电公告。根据2017年电带煤工程实施计划，在供暖季来临之前，确保燕郊地区盛家屯110千伏变电站按期投运。国网廊坊供电公司对高富一二线两条110千伏路进行替接改造，接入光缆工作。此工作将造成复兴庄110千伏变电站全站停电。

留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一张脆弱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了胜利的形状。应该是说的爱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世界上长最长的爱就此完了吧。 一枝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单恋你的早安长颈鹿，我是起得最大的长颈鹿谢雷，陪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啊。我们都说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直播直播，所以呢，当你遇到好的人，经历了一些事情，都要用心去对待，不然错过了就可能是一直的遗憾，没有办法弥补。这是我们送给未来自己的忠告，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站在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这一座孤独的城市，在天空里高傲皎洁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覆满这一颗宁静的喧嚣和冷漠，川流 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伤了又怎样，至少我更坚强，我更坦荡，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 现在是8:20。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所谓1033，三河上空最美声音。

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要要 check now 煎饼果子来一套。这里是正在陪你一路上什么都得要一点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如果吃冰棒的话真得注意点健康啊。有一个男士今年45岁了，一天在家吃了54根冰棒，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边换台一边啃冰棒，一边换台一边啃冰棒，然后就54根下肚了。下肚之后呢就有点累，就赶紧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呕吐不止，送到医院之后被医生确诊为急性肾衰竭。我的天哪，吃54根冰棒哎，大哥您家里肯定没空调吧。OK， 有人说你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现在你可以，空调关了试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关于

整理的目光落到巴黎的各个地方。最著名的是托腮怪兽，他有个名字叫 Christopher， 虽然面目怪异，但他是和善的，双手托腮，若有所思。日升月落，雨雪风霜，这怪兽可是在巴黎圣母院顶楼待了近千年了。郑乔伊调皮地说，或许怪兽每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站在塔楼的顶端俯视巴黎，塞纳河从脚边穿过，碧波粼粼，美极了。绕过楼顶小道，弯腰走进钟楼，头顶木梁交错有致，下面有一口大钟，可惜的是这口钟很久没响了。原来人们在楼下排队时听到的钟声是旁边的机器播放出来的。读一本书看一座城，到巴黎圣母院会有人派发小册子，对法语感兴趣的话可以中文版法文版各领一份，对照着学一学。福年谨记2013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京东售价26.1元。 I live deep in symmetry in my anonymity j'adore ma vie très difficile I'll take hours to perfect in this room of disconnect all I need are mannequins and me fabric straight from arm to arm rescuing my heart from harm all that I can save speaks of fitnessMy fashion dreams Costume in and model scream Fame is nothing more than forced arrest Let them comment on my cold behavior Beauty has a price that's paid by greed

痛苦，染红掌和那香树叶，蒲公英与那布谷鸟，带着放荡的知识跌落在天堂。 汪峰挥挥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这是关于两个小偷的故事哈。说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萌到了，萌到我了，小偷把我萌到了。两个小偷呢到一家旅馆偷东西，然后突然这个旅馆的警报就响了。第一个小偷说，我听到警报响了，咱快跳吧。第二个说，可是我们现在在第四层哎。于是第一个就用非常尖锐的嗓音尖叫着回敬，他说，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迷信，跳。我觉得这两个小偷的结局一定非常好。薛之谦暧昧。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安慰，付出过的人太对，谈几回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